痴痴的不怕夜，只想奔向于旷野，我永不要你的施舍。来陪伴这伤心失意者，莫再留下这必须安慰者。今晚你可以有几多爱火放心倾泻， 再一